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应该来讲《我永远爱你》花絮故事里的第四个故事了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房小住不下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家领红豆的时候，宝宝们似乎都对小红豆非常感兴趣，都希望自己能从镜子姐姐的盘子里多拿几颗。比如我们的老都吧，小家伙一次又一次地把小手伸到了镜子姐姐面前，大声地说，再给我几颗。于是呀，我们老都的小纸杯很快就装不下了，只见小红豆们都很委屈地挤在一起，生怕自己会被别的小红豆从纸杯子里给挤出去。可是我们的老都呢，依然伸着手，很执着地说着，再给我几粒好不好。一旁的妞妞实在觉得那些似乎有恐高症的小红豆非常可怜，于是对老都说，老都，你看啊，这么小的一个家，怎么能住得下那么多的红豆宝宝呢？你看他们这么挤在一起多难受呀。老都喜欢跟很多很多的人挤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吗？老都低头望了望拥挤的纸杯，皱了皱眉，又抬头望了望镜子姐姐的盘子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，最后伸出右手的食指，使劲地把红豆们往杯子里按了按，对着镜子姐姐一伸手，大声。最后伸出右手的食指，使劲地把红豆们往杯子里摁了摁，对着镜子姐姐一伸手，大声地说，再给我几颗好不好。妞妞当时觉得老都纸杯里的小红豆委屈的都快哭了。相对于比较激进的老都，我们的贝贝比较理性，小家伙从镜子姐姐那里领到了七八颗红豆之后呢，就一直没有再要求要，而是很小心地把红豆们放进了自己的小纸杯，而后很冷静地观察起来，估计是在计算着杯子的容积和红豆生长所需的单位面积之间的关系。经过一番严密的心算，小家伙慢悠悠地来到了镜子姐姐面前，伸出手说，再给我一颗好吗？我只要一颗。妞妞当时在心里感叹，科学真的是严谨的。